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嫲。仁慈的天父，从复活的基督身上，我们相信有不朽的生命，但当人踏入死亡的一刻，人往往会面对恐惧和痛楚，求你眷顾那些和帮助那些临终者，因为我们早日脱离痛楚，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生。以上所求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嫲。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嫲。好，廿九节咧开始咧就讲否认复活嘅后果系乜咧咁啊？咁啊，即系前面就已经讲咗复活同信有关系，即系嗰啲人咧就承认耶稣有复活，但系咧又唔接受人可以复活呢一回事啊！咁就佢哋上高保罗咧就讲咗佢哋嘅矛盾嘅地方，就解释咗。咁啊，究竟如果真系唔接受复活，有咩后果咧？佢话觉得佢就继续咧用一啲事例咧嚟到去解释，嚟到话俾啲人听。嗰啲代死人受洗嘅系乜嘢咧？如果死人总系唔会复嘅话，点解仲要代佢哋受洗咧？嗱，代死人受洗呢一个咁嘅事件咧？在新約呢唯一提及這件事就是這個地方，沒有任何地方提及代死人受洗。代死人受洗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呢差不多呢好像那些即我用到的比喻，不是真的等於這樣，即是中國人呢咪有以前咪有個人死了，然後呢找個公雞來跟他拜堂的，即係我睇戲睇到啊，大家知道咁概念嘛？啊，同嗰、那個，譬如嗰個南方嗰、那個，原來南方死咗，咁跟於是南方個家庭咧揾只公雞嚟到同女方嗰度拜堂，好似咁啊嚇，個公雞代替嗰個男方。咁啊，而呢個咧就係、是、代死人咧，用個人嚟到代以死人嘅名義嚟到接受洗禮嘅。咁當然咧，呢件做呢種做法咧，後來係冇做嘅，即係就係後來中斷咗嘅。因為喺格城咧，係又曾經有呢件事發生，所以咧，保羅又問翻佢哋：究竟你哋咁樣做咩意思啫？如果你哋覺得死人都冇復活咯，咁你仲咩代死人去受洗咧？咁，所以我哋又點解時時冒險咧？啊，弟兄們。我指住我在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之内，对你哋所有嘅荣耀起誓话，我系天天冒死嘅。即系保罗讲咗佢哋嗰个当时嘅一种所谓习惯，代死人复活呢、这个严肃死人复活呢种咁嘅矛盾之后咧，就讲咗咗自己嘅生活的问题，即是全靠的问题。所以就说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同埋你们所有荣耀，因为他们很自夸自己能够乜能够乜嘛，咁而且他们说我天天即是起誓咁话，我天天冇死。我如果只是凭人的动机，当日在埃弗所跟野兽搏斗，因为他在埃弗所写这个书信的嘛。啊！为我有咩益处啊？如果死人唔复活，我哋不如食多啲、饮多啲，个命啊就要死啦！即系有而家有个生命咧，不如尽量去享乐啦！啊！咁佢佢会话俾佢哋听，即系以一个自己嘅生活嘅一个表现咧嚟表达。就是死人因为有复活的，所以我才会做这一堆事。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呢，我为什么要这么搏命，甚至跟野兽搏斗啊？即是不值得。那这里呢，野兽搏斗呢就有个含义的，我们可以有兴趣去看呢中途大事录十九章啊。他不是真正跟野兽搏斗，其实是跟野蛮人，某程度上啊，野蛮的人不讲理的人搏斗。咁我哋吃喝啦，明天就要死啦。呢句说话咧， 唔係保錄自己講嘅，而係 call 人嚟嘅。call 咩咧 ？call 嗰個叫做伊壁鳩魯學派啊。佢哋個呢個希臘嘅哲學嘅官個呢個學派咧，佢哋就係咩咧？就享樂主義。正如而家嘅人一樣啊。誒，我仲有三年命啊！去玩就玩下佢咯，去飲就食就食得佢咯，唔好咩話呢度又唔食得，呢度唔去得啦嚇，即係盡情享樂啦，有機會嘅話咁。你哋唔可以為人所誤，交結惡友，必敗壞善行。交結惡友，必敗壞善行呢一句咧，係希臘詩人。叫做門安德，佢個睇先英文個串字咧就 men 睇先 menda，menda，menda， 對唔住 menander， 佢個名係咁嘅名，佢個格言嚟嘅。咁換言之，其實就係話，好似我哋交者咩？交者益咪選擇益友有三咩有我哋交朋友啦，我唔記得咗點講添，又有益又有損友啦，同啲接觸都壞人啦嚇，選者三友啦，咁你咪即係你即係連累自己啦，係咪？其實交結惡友必有必敗壞善行嘅意義就係呢樣嘢，近朱者就近墨者黑，所以應當醒悟，唔好再犯罪啦。咁變成咧前面嗰句我哋吃喝。明天就要死了，是由人家的學派那些哲學主義者、享樂主義者學到這句話嘛。那而這一跟著這一句就說你交結惡友呢就會敗壞善行嘛。換句話來說，這些東西你要放棄、要離棄、要醒覺，不要再跟別人學這些東西了。你們中有些人實在不認識天主了，我說這句話是叫你們羞愧，因為保祿本來是教了他們的關於信仰嘅嘢，關於耶穌基督福嘅嘢，但係佢哋同外教人交往咧，受佢哋嘅影響咧，而漸漸咧去學咗佢哋咁嘅享樂主義嘅人，甚至咧對亡者復活咧呢件事咧都唔接納，所以佢就話：我講呢句説話咧係為叫你哋羞愧，因為我已經教咗你哋，竟然變成咁。嗱，咁呢個格林多嘅教友咧，因為唔承認肉身復活嘅問題咧，就好似我以為希臘哲學咧認為，因為可以敗壞嘅肉身咧受到鄙視啊，呢種思想咧，即係影響到佢哋嘅觀念，就係既然敗壞都冇用咧，仲復活嚟做咩啫？呢個肉身係冇用嘅，係壞壞嘅，死咗就死咗啦嚇，敗壞呢個復活冇意思啦。但是保祿咧就話俾佢聽，呢個咁嘅思想咧，其實係相反福音嘅教導。耶穌基督嘅復活，耶穌基督都話，譬如喺約望福音裏邊咧，話俾我哋聽，拉撒路啊，同佢個家姐話，將來會復活啊嘛。咁佢哋其實係猶太人本身咧，都相信其中就算法利西人咧，都相信復活嘅，只係撒杜西人相信復活啫。那復活的身體怎樣呢？他就說，可是有人要說，死人將怎樣復活呢？即是這個就是，他很可能，第一，保祿究竟是不是已經知道有人這樣問，或者你解釋了全面之後，他們會繼續想，那怎樣為之復活呢？怎樣可以復活呢？那保祿呢，要繼續去解釋給他聽，教導他們。他們將帶著什麼樣的身體回來呢？他們就無論加上的教友自己本身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保祿呢想預先告訴他們，這裡呢畫了三個問題給他們。第一個就是死人將要怎樣復活，然後他們帶著這個怎樣的身體回來，帶著兩個問題來到回答他們的疑問。跟住就有啲好似話佢哋啊，糊塗人啊！你哋所播嘅種子，如果唔係先死咗，佢唔會生出嚟。換言之， 佢用呢个种子嘅比喻咧，就讲出咗转变同埋佢嘅延续呢、这个生命嘅延续性嘅问题啦。咁啊粒种子，你话佢死咗啦，咁将来点咧？咁佢个生命会继续延续。至于将来点咧，佢可能话生嗰棵大树啊，点样点样之类啊，佢用个种子嚟到回答。咁啊，第一段咧就系、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嘅，将来佢身体带住咩嘢？咩身体翻嚟咧？就系、是。36節就開始答佢噶啦。佢並且你哋所播種嘅並唔係咁樣出生嘅形體，而係一果赤裸嘅籽粒，比如一果麥粒或者其他嘅種粒。但係天主隨住自己嘅心意俾佢一個形體，使每一個種子各有自己嘅本體。天主能够使个种子咧有新嘅生命，亦都能够咧俾佢哋可扭坏嘅改变为光荣永远嘅生命。咁呢个就系保罗想佢哋了解嘅，唔系所有嘅肉体都系同样嘅肉体，人体系一样，兽体系一样，鸟体系一样，鱼体又系另一样。仲有天上嘅物体和地上嘅物体。天上物體是華麗的是一樣，地上物體的華麗又是一樣。他說這一堆東西都是想說出呢，就是沒有，當然他沒有實實在在說出了將來復活是怎樣的，但是他想強調是各有各的靚，各有各的不同，但是有這件事的實在性。太陽的光輝是一樣，月亮的光輝又是一樣，星辰的光輝是另外一樣，而且星神与星神的光辉又有分别，就每一样有都独特性喺度。死人的复活咧，亦都系咁。播种嘅系可扭坏嘅，复活起嚟嘅咧系唔可扭坏嘅，将来咧系一个生命喺度继续延续。播种嘅系可收持收辱嘅，复活起嚟嘅系光荣嘅。播种系软弱嘅，复活起嚟嘅咧系强健嘅。只是將呢個現世嘅同將來復活嘅作為一個比較，播種嘅係屬於生靈嘅身體，復活起嚟嘅咧係屬神嘅身體。既然屬生靈嘅身體咧，亦都係有屬神嘅身體，又繼續喺度比較兩樣嘢嘅平衡咁樣。經常亦都咁樣記載話。第一個人亞當成了生靈，就是天主給他的口氣，最後的亞當成了使人生活的神。大家都知道最後的亞當是誰，就是耶穌基督。但是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屬生靈的，因為亞當在那個人的歷史時間來說，亞當先過耶穌嘛，所以就是屬生靈的，然後才屬神的。所以那個所謂地上的亞當，天主創造的亞當是在先，然後才正耶穌基督出現。在個人的歷史裡面說的，但不是一個宇宙的歷史，或者說這個整個救恩史，因為人未出現之前，耶穌基督已經存在，就是天主的聖言的，以一個聖言 的模式來存在嘛。第一個人出生於地，屬於土；第二個人出生於天，因為天主所生的，聖神降印成人，就是透過聖母瑪利亞。他說那個屬於土的是怎樣，凡屬於土的也是這樣，就是阿當是怎樣，我們每個人都會好像阿當一樣。但是他屬於天的怎樣呢？凡是屬於天上的亦都是怎樣。所以如果因為我們的信仰而跟隨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是死了之後復活呢，我們同樣都會死了之後復活這個復活呢，不單止是肉身復活那麼簡單，而是個永恆的生命是不死的，這個最重要的。我們將來我们怎样带着那个属于土的肖像，即是亚当的外在的形貌呢，也要怎样带着属于天上的肖像， 主场嘅主场就是耶稣都基督复活咗嘅容貌。咁呢、這个呢一段嘅经文咧，可以话咧就系、是、将耶稣同埋亚当咧作为一个平衡咁样去分析，俾我哋明白咧复活嘅人将来实在系点嘅咧。保罗只系能够用到耶稣呢个实实在在复活咗嘅身体咧嚟到去解释。咁当然啦，即系耶稣咧就被埋葬三日咧，就证明佢真系死咗咁嘅意思啦。咁某程度上，佢个尸体又未腐烂啦，某程度上佢都冇火化啦吓。但今日我哋嘅人好多疑虑，好多谂法就系话：，我哋腐化咗，我哋火化咗，咁点样可以再复成为一个人呢？咁呢个系完全系一个信仰嘅内容嘅内涵问题。天主能够用，如果我哋嘅创世纪里边所描写嘅话，天主用泥土做人，虚咗一气，可以使佢成为有灵嘅生命咧嘅物体嘅话咧，咁呢个佢大能咧，同样可以使成咗灰土已经腐化咗嘅，能够成为一个复活咗嘅身体，系绝有可能啊！如果冇可能嘅话，前面嗰个都唔可能。就呢个系一个信仰嘅内容嘅内涵啦。跟住回答第一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死人怎样复活咧？由五十节开始啦。我弟兄们，我话俾你哋听，肉同埋血系唔能够承受天上嘅天主嘅国嘅，可扭坏嘅亦都唔能够承受唔可扭坏嘅。换言之，可扭坏嘅身体咧，一定会改变。一定是没有的迟早问题。所以可以扭坏的就是这个身体呢是不能够承受不可扭坏的将来的身体。跟着五十一节呢，就保罗引用呢默示型的文化呢去解释，就是好像默示录一种预测的一些默示的东西来解释。他看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众人不是全部死亡，但是我们众人呢却要全部改变。他这个死亡呢，我的理解呢就不是只是肉身的问题。因为肉身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到公审判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还在这里，他这样解释，或者是说他的灵性上不是即是会死亡。但是我们全要改变呢，就无论你是有罪與無罪，你都會改變，可能是 physical 的生命 的滅亡的改變。如果你有罪，可能你直情改變到即係咩啊？講到冇機會復呢個永恆的生命啊！我喺呢個顷刻眼眼之間，喺末次吹號同時發生的時候，的確號同一響，死人必要復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必要改变。就这个，所以我就说他用一个默示型的文化来讲，就将来世界所谓中穷世界末日的时候，他号同一响呢，死人一定要一定那时候复活，这个复活呢成为不可以朽坏的了。那古禄其实他自己都知道，当时的人都即是在他之前很多死人，是不是也都是腐化了，但是他深深地表达了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了解和信心。所以他说，在世界中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复活，这个天使吹一个号筒的时候。而呢一复活就变成不可扭坏，不会再死的了。我们必要改变，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这个可以扭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扭坏的，这个可死的肉身呢必须穿上不可死的将来的一个形态。几时这个可以扭坏的着上了不可以扭坏的，这个可以死的着上了不可以死的，那个时候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这句话呢是在以赛亚先知书 二十五章第八节里面讲过啦，同埋Hosea 十日先 Hosea， 我而家我要睇翻系咪有咁长嘅先。佢话 Hosea 十三章十四节，欧西亚先知啊，巴路克。欧塞亚先知就十一十二系十三章十四节，都同样讲过呢一句嘅类似嘅说话啦。十四节话咩？佢话我要解救佢哋脱离死亡吗？死亡啊，你嘅灾难喺边度？阴府啊！你的毀滅在哪裡？憐憫已經由我的眼前隱蔽了。那就是問死亡在哪裡啊之類。那以撒先知書的25章第8節呢，也是有同樣的意思的說話的。所以他說將來的改變呢，當這個號筒吹響，人們復活之後呢，當這個毀滅的身體，可扭壞的身體，穿上不可扭壞的身體的時候，那個形體的時候呢，就證明了一件事，應驗了經常所記載的這句話，就說在聖靈之中死亡被吞噬了，死亡也都是上人格化了，將它被吞噬了，死亡再不存在，現在呢我們大家都知道有死亡這件事實的存在，將來呢沒有這個觀念，不會有這件事出現，所以呢就被吞滅了。死亡你的勝利在哪裡？死亡你的刺在哪裡？死亡的刺就是罪過，罪過的權勢就是法律。原因就是為什麼會死亡？因為罪引致到人死亡。當這句說話呢，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又要再次翻转头再睇咩咧？好似创世纪咁样睇，佢喺嗰度话，因为原祖犯罪咧，所以咧，即系天主令佢死亡，系咪？咁但系个死亡唔系肉身嘅死亡喎，所以有时我哋难在咧，我唔系圣经学家啦，系我唔敢肯定边度系讲肉身的死亡，哪裡說靈性的死亡，但是創世紀個說的死亡絕對不是說肉身的死亡，因為人犯了原罪，所以肉身 要死亡，而那個創世紀說的死亡呢，是一個靈性上跟天主的生命之源中斷了的關係，這種死亡。而這裡說了死亡的刺在哪裡呢？它的含義就在這裡，就是因為人的罪呢，令到我們跟天主沒有了關係，所以保羅在這裡有時有時講肉身的死亡，有時講靈性的死亡，那我們呢去了解的時候呢，就要留心這件事究竟他想講的是什麼呢？因為這個死亡呢不會因為我們的罪而使到我們的肉身死亡，當然你可以說，因為你跟人打架被人捉死了，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一般來說不是這樣的理解法。罪惡的勢力是什麼呢？罪惡的勢力就是法律，因為保羅在羅馬書、在加拉大人書很多次講法律，法律就是因為有法律，我們不守這個法律就變成有罪嘛，他的權勢就在這裡。這個較為是一些理論化邏輯性的一些理論的東西，那我們要去想一想究竟即法律和罪惡有什麼關係。保羅曾經說過嘛，如果沒有法律就沒有罪可言，這個層面呢，我們用普通的我們現今社會 的法律來看就容易明白了。沒有那個交通法說你超過100米你要抄牌的，那沒有這個法律的時候，你就算行120都沒有這個犯這個法格， 啊，唔會話局收到告票噶，咁唔會告，即係告你唔入噶，或者話啊冇呢個罪嘅。個罪嘅成立就係因為犯咗法啊嘛，咁所以佢用呢個角度咧嚟到解釋呢樣嘢噶。感謝天主賜俾咗我哋，因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所得到嘅勝利，就係耶穌基督戰復活咗嘛，所以咧戰勝死亡呢種咁嘅恩寵，呢種嘅勝利。所以我的親愛弟兄，你們要堅定不移，堅定不移就是相信人是可以復活，相信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在主的工程上呢，時常發奮勉力，發奮勉力是一種動態的，做的，生活的，行動的，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勤勞在主內決不會落空的，所以保罗最后尾一句说话咧，解释咗所谓复活之后咧，就用咗两个词汇嚟到劝勉佢哋，一个就坚定不移，啊，坚定不移咧就系一种静态嘅，就系坚强保持信心。而跟住咧就系动态嘅，喺个主嘅工程上，主工程咩啊？就系佢嘅救恩工程要宣扬啦，去推动啦，去生活啦，啊，就发奋勉力。咁即係自己唔單止自己要生活啦，就要傳揚福音啊，將呢啲咁嘅信仰、呢個喜信咧傳揚開去啦。咁呢個係對我哋嘅一個提示。啊，你哋嘅勤勞喺主內決唔會落空嘅，所以咧我哋大家都要勤力啲啊，喺呢個福音宣講福音喺十傳福音裏邊咧，或者話喜信啦，唔好就福音。福音嘅觀念咧造成咗四個福音啊，忘記咗其他嘅。聖經其他部分的教導，所以個喜信是整個救恩史的喜信。好了，你咁啊十五章講完了，大家在有關保錄講呢個復活問題，有冇乜嘢要分享的？ 你有冇其他資料關於代死人嗰樣嘢 嘅？我又冇去抄，我係懶得去抄。 呢樣又係阿 Susanna 嘅工作啊！ 他 最勤力 的。我想他讀這些，在修院讀書的時候，一定不會有這個科教，死人復活，死人來世，領洗禮，什麼通通。 你在剛才提過而已，剛才Peter先說，我怎麼會讀這些呢？ 但是Peter，我想問，如果是代死人，受洗做什麼？因為那個死人總不能夠復活嘛。咁但係如果係耶穌復嘅話，即係代死人嗰個動作嗰個儀式，即係話有效嘅咯喎，亦都係有用嘅咯喎。 因為佢哋更唔多嗰陣時咧，有代人代死人領洗呢件事啊嘛，佢有呢件觀念呢件事啊嘛。佢點解有呢件事咧？就係佢哋有個觀念，有觀念就係復活呢件個觀念，所以咧佢先做呢樣嘢啊嘛。你保罗话，既然你哋唔相信死人复活咯，点解你会代佢受洗咧？即系个矛盾啊！ 但系如果佢哋相信耶稣系复活系必然嘅，咁即系代死人都系可以 valid， 亦都有关喺度，咁解咯？ 嗱，实质上可唔可以我都唔敢讲，教会冇从来喺圣经里边，除咗呢度讲之外咧，冇边笪地方讲过，佢只系有讲嘅就系。即係代死人獻祭咧，喺舊約裏邊啦，喺馬加百書裏邊啦，因為嗰啲咩兵士咧，點解會死咗咧？因為佢哋唔聽天主嘅話，佢哋信靠外邦人嘅神，帶咗啲符咒喺身上，所以咧死咗嘛。咁於是咧，當時佢發現咁嘅情況之後咧，就話我哋要為佢哋獻祭贖罪，就好似呢個觀念咧，造成咗我哋今日嘅所謂。為亡者祈禱啊，諸聖相通工這個教導啦。咁所以教會咧，我對我所知都冇，從來都冇，我都冇學過話代死人領洗呢件事，究竟嗰個意實在嘅意義係乜嘢？即係有冇效呢件事？ 個概念幾符合現在，譬如係年齡月，我哋為年齡祈禱，或者佢在生時未領洗。我哋好想依個人係領咗洗，咁其實都係有佢嗰個 point 喺度嘅喎，即係我哋相信復活依樣嘢啊嘛。 啊。 所以我哋代嗰啲亡靈去祈禱，或者甚至獻祭獻彌撒。 但係領洗唔同嘛？領洗即係喺個本質上係唔同一件聖事之外，即係呢個聖事之外咧，就係話我哋嘅信仰就話領洗應該係當事人承認耶穌基督係救主，接納佢為救主係大前提嚟噶嘛。咁既然佢死咗咯，你可唔可以代佢咧？嗱，我唔敢講絕對性話唔可以。點解咧？點解我會咁講咧 ？BB 仔即係領洗啦，你都係父母代佢承認啫嘛，承認耶穌基督係救主啦，承認耶穌基督復活啦，等等等等，係嘛？但係有個唔同咧，就係 BB 仔就係生啱啱喺度啲倒水啦。咁死人點咧？係咪真係揾只公雞倒水咧？咁我唔知佢點做啊！咁我唔敢講呢回事。咁就咪講個祈禱啊？我覺得係可以嘅。縱使舉個例子，我老爹冇領洗嘅，啊，我老爹冇領洗，我可唔可以為佢祈禱啊？咁我覺得我完全相信係可以嘅，因為又特別今日教會嘅教導話俾我聽咧，就係話唔係只係領咗洗嘅人先得救恩嘛。啊，我老爹好人噶，我老爹真係真係。雖然我冇見過佢點樣，不過我深信就係、是、佢實在係好好嘅，喺我個觀念裏面佢係個好好嘅老爹，我未見過佢都話佢好好老爹。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又冇做壞，真係冇做過壞事，佢亦都冇機會去認識耶穌基督。嗱，如果佢有機會佢拒絕咗咧，咁即係我會改觀啊，喺我觀念裏面要改觀。但係佢冇機會去認識耶穌基督。而在那個生活艱苦之下，那么早就病死，那即係冇理由天主不理他啊，最多咪俾佢落煉獄咯，係咪？唔會打佢落十八層地獄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為佢祈禱是可以，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嘅。所以我會咁睇法咯。但我唔會話喂，我老揾我老爹翻嚟幫我領洗先，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冇意思咯。 不過其實而家嘅人或多或少都會有同樣嘅行為嘅喎，即係譬如話有啲垂死嘅病人 ，OK， 咁佢未係教友，咁但係佢啲可能親朋戚友或者子侄係教友嘅，咁佢可能會話：，哎，佢就嚟唔得啦，不如我哋快啲揾個神父嚟同佢即係領洗，咁等佢即係死之前都做到教友啦，咁啊可以等天主接納佢咁。咁但係可能神父嚟緊嘅途中，咁佢可能已經死咗啦。OK， 咁到神父嚟到嘅時候，嗰啲親屬都可能會話：，哎，神父，不如你做埋佢啦，還掂佢都嚟咗啦咁樣。咁當然神父做唔做係另外一回事啦，係嘛？咁但係我想講嘅係現代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呢個觀念啊，即係想為一個已經死咗嘅人去受洗。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諗呢度呢個。这个讲的这个事件呢，跟我们刚才讨论的为练灵里面的亡灵去祈祷，我想是两件不同的事来的咯。就是那些练灵已经是在那个，即是我都还是古，怎么说，旧式思想，即是还有炼狱这个概念，在炼狱里面的练灵，他唯一得救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帮他祈祷嘛，我们去就是替他们去祈祷。希望天主可以盡快即係赦免佢哋，可以離開個煉獄，進入天國啊嘛。嚇，咁同呢啲即係死之前都仲未係教友嘅人，我諗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唔一樣咯。我自己覺得 係啦，有個就話 Tiki 提到咧，譬如嗰啲叫神父去幫佢扶洗咧嚇，通常神父咧一定要，譬如舉個例子，就個人已經。即係講唔到嘢啊，甚至半昏迷狀態啊咁啊，通常會問一個問題嘅，一定問你係咪相信主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或者話你係唔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如果佢冇任何表示咧，神父會幫佢領洗嘅。 嗯。 就當然咧，即係佢仍然係可以，即係話揸住隻手，你捏我隻手咧，表示係同意啦，或者係接受啦咁。就會幫佢領洗。如果佢 佢唔表示咧，佢冇反應咧，神父唔會幫我領洗嘅。如果今日嘅表嘅做法就係、 是，係。 咁如果啲屋企人如果真正係咁緊張咁咩咧，唔好等神父領啊，要自己幫佢領洗啊。如果你即係利用佢在生嘅時候，佢真係可以表達自己嘅即係相信接納耶穌基督嘅時候咧，就即刻問佢啊。就你是不是想領洗，你是不是想接納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救主呢，即刻幫他扶洗，寧願神父來到呢、啊、做其他的部分，因為如果過多秒就沒有了。 OK